是我的心毫不过伤。四季相逢吹吹到这里停过飞过的翅一路到天堂。还没看到你的人就感觉到你的脸像风儿一样颤抖，还没牵到你的手就感觉到你的心像沙子般闪烁。 很美，很有意境，很有画面感，同时又很带感的一首歌曲《花》。欢迎马条。 大家好，大家好。 哎，请马条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 嗯。 然后也欢迎马条和自己的吉他来。我觉得吉他对于你而言应该是意味着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嗯，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它有自己的名字吗？ 有啊。 啊，它叫什么名字？ 它叫马条。 刚才听到这首花呢，无论你是听过谁的版本，其实这首歌曲原本的创作以及演唱都是马条自己的歌曲，收录在自己2009年当中的第一张专辑，就叫马条这张专辑当中一首歌。 对， 那个时候是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但其实据我了解它并不是你自己严格意义上来说的第一张专辑。 对，其实是第二张了。对， 第一张专辑是 99年我就做了一张唱片，但这张唱片发行的时候大概在12年吧。对， 熟悉马条的人应该知道他的人生很酷。94年的时候，当时带着5000块钱就来到了北京。 对对对， 当时就唯一的目标不是说为了出名啊，为了成为一个大歌手，就简单的想要来学吉他。 对，就想觉得弹吉他特别酷。 嗯哼， 就想学吉他。 现在一学学这么多年，有些人到了一定的阶段就觉得说好像已经很了解了，甚至可能这个期间对于这个吉他的爱也发生了种种的转变。 嗯， 你对于吉他的爱有发生过变化吗？ 有，最早觉得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泡妞神器吧。对，是后来觉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因为音乐走到最后你会发现它是一种信仰。 嗯哼， 它会给你特别特别大的一个精神支撑。 嗯哼， 到最后你基本上是离不开它了。对， 一把吉他，然后马条真的创作出来了很多很多的音乐。其实自己的音乐路目前为止已经发了4张专辑。 对， 在今天的97次 Live Show 当中呢，我们将会通过不同的音乐来回顾不同专辑当中的一些精彩的歌曲。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花儿， 对， 还有一首歌曲呢也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甚至说是因为这首歌曲而认识到马条的。 嗯嗯， 封锁线。 嗯，对， 这首歌曲好像是有个爱情故事啊。 对对对，当时我写给我的一位女朋友吧。对， 嗯，然后当时好像是异地恋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对对，是。 我们先听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好， 封锁线。然后唱歌的时候呢，也请马条老师离这个话筒稍微近一点。如果你会唱这首歌曲的话，我们一起来唱封锁线。 好。自己设计多年的阴影里，从未曾奢望谁能打得开。然而你划破沉寂，出现在我眼里，从我的封锁线进入我的心。太懵懂在初开心动，却不领悟我情急奔波，深陷在爱情的泥沼。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你天真灿烂的笑，你叫我如何能走得掉。自己设计多年的阴影里，从未曾奢望谁能打得开。然而你划破沉寂，出现在我眼里，从我的封锁线进入我的心。在懵懂在初开心动，却不领悟我情急奔波，只是在任性的撒着娇。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你天真灿烂的笑，你叫我如何

啊， 就是我自己唱的这个感觉，嗯，可能是跟环境有关系吧。 嗯， 就是我到了高音的时候就不敢放声唱，飙不上去。对， 今天状态不太好。 也不是，不是跟环境有关系，如果在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空旷的地方就能飙上去。 哦，就是说九七四的直播间不够大。理解了，理解了。好，前面我们听到这三首歌曲，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可以听一听这个，其实马条有自己很多的作品当中，除了我们可以现场听木吉他这样的演唱方式之外，它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编曲的一些成分在。 对对。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马条自己的歌曲。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吧。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现场版的封锁线。对。其实录音室版本跟现场版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无论你喜欢哪个版本，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你一些回忆。 我躲在为自己设计多年的阴影，从未曾奢望谁能打得开，然而你划破沉寂出现在我眼里，从我的封锁线进入我的心，还懵懂在初开情窦，却不领悟我情迹斑驳，只是在任性的撒着骄傲，在我睡梦的心灵湖泊倒映你天真灿烂的笑，你叫我如何能 封锁线。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来了马条和自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自己的音乐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泽华。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现在面对，从我的封锁线进入。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踏的当年明月。看着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每周末到傍晚 DJ 泽花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歌群百游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到酷，傍晚五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一月中至二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跌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璀璨见证荣耀时刻， 1月27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工人体育馆， 华语乐坛大咖齐聚。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嗨，我是何洁。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 Hello， 我是尚文杰。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我们是 Lion 狮子合唱团。 锁定97.4北京音乐广播，就有机会获得入场门票。 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The weather.

搂不住了。 欢迎各位收听广播的同时，也通过视频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各位可以通过易直播或者是北京音乐广播搜索，哎，新浪微博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了。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城市》，刚才我们也是听到现场的吉他版本的一首《城市》。现在对你而言，城市意味着什么？ 城市其实是一个，在我看来，它除了钢筋水泥以外，还是一种精神传承的一个地方。 嗯， 对，大家远离一些乡村，远离一些草原，远离一些高山流水，既然能够聚在一起，能够长时间待在一个灯红酒绿的一个环境里面去轻盈自己，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所以一定要有一个东西在支撑自己，那就是精神。如果这个精神不能够顶住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北漂的人而言吧，如果在精神上实在是撑不住的话，那么只有离开。 你来北京其实今年已经算是第24年了。 24年了，对对对。 你还觉得自己是北漂吗？ 我一直认为我是个北漂，因为无论走在哪里吧，我就回到我的故乡，回到我的家乡，我依然觉得我是飘着的。 回家乡也是飘着的。 对，因为飘是一种状态。一种状态，并不是说你具有定所，你就不再飘了。对，不是这样的。并不是因为你的房子在哪，你就不飘了。不是这样的。我觉得飘是一个状态。 飘是一种状态，在一个城市当中，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不同的阶段啊。有一段时间疯狂的迷恋城市，有一段时间疯狂的想逃离城市。 对， 你有过这样的阶段？ 有，都有，都有。动静结合吧，你才能生活得更快乐一点。 你迷恋城市的那一部分是哪一部分？ 我迷恋城市的还是它的这种精神内涵，因为在城市里住着很多高手，这些高手的思想让你非常的愉悦，你学不完，永远都学不完。 听说你很喜欢和一些艺术家在一起探讨很多的东西。 对，喜欢跟他们在一块喝酒。天马行空的，对，特别好玩。 对大家而言，好像说艺术家的世界都离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有点远。 不是 想要够到他们还挺难的一件事。 不是其实很近，艺术家都是一些孩子 啊，都是孩子。 对，无论他六十岁了70岁了，其实他都是一个17、18岁的孩子，特别单纯，特别好玩。对， 所以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反复的跟一些艺术家朋友去聊天呀，去交流呀，才让你自己的创作当中有了很多不同的灵感。 对，他总是会刺激我。 刚才我们听到了第二张专辑《你找错的地方》当中的一首歌曲《城市》，这首歌曲也是这张专辑当中一首主打歌曲了，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接下来我们再唱唱这张专辑当中的其他歌曲吧。 嗯，唱一首《向日葵》吧。 向日葵。 对，这首词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芒克老师的一首代表作。对，芒克也是我们中国朦胧诗的一个代表。 嗯，其实这首诗是挺忧郁的。 啊，对，向日葵。对，他写的是一种不屈不挠的一种反抗精神。 来，我们一起来现场的听一下我们木吉他版本的向日葵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闪耀着，在闪耀着光芒。Let go, let go, 向日葵的妈，应该走进它，你走进它便会发现，它脚下 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他被贴上音乐诗人、民谣诗人这样的标签，但他自己不以为然。他说：“我这个就是些风花雪月。”为了学吉他，他从克拉玛依来到了北京。人人都认为在新疆长大的他，歌里就应该有冬不拉、艾杰克、热瓦斧，但他说这就是一把吉他可以表现的东西。有人说马条你找错了地方，有人说会烧篝火的马条是高手。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静静聆听马条。 三个十里山，汗水都暗淡，多想我的家，谢谢我在花儿为谁开，鸟儿为谁忙，想想我的家境， 欢迎各位继续走到974 Live Show， 我们这间 Live House。 各位好，我是泽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来了马条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的音乐故事。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通过易直播或者是新浪微博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北京时间，收看我们全程的视频直播。刚才我们听到了马条弹唱的一首《向日葵》这样的一首歌曲。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就浮现出来了梵高的那幅名作《向日葵》，一个很灿烂这样的一个画面。但其实我们也说到，这首歌曲也是根据著名诗人的一首诗我们改编过来的。当时好像说你10分钟就写完了这首歌曲。 嗯，差不多吧，很快，因为他这个诗特别给我感觉的。感觉一来就搂不住了，就很快就 因为一提到向日葵，大家会想到就是向日葵朝着太阳，然后努力向上这样的一个非常阳光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嗯 嗯。不过在这首诗当中，其实换了一种方式去思考。 嗯。 就如果说向日葵朝着太阳，并不是他理想的一个状态。 对，他其实是想挣脱。对。 对，而是一种命运的枷锁的话，他是不是敢挣脱？挣脱完之后，他又能否再度的露出他那种灿烂的微笑？ 对， 我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每个人而言的话，也会有这样的一种不同的感受，不同的人生的一个感受。 你理解的非常到位。 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是差不多的，是这样的，就是他不光是，要朝着阳光的方向，其实更多意义上他是要挣脱这个东西。 嗯， 对，因为他不能决定自己，他总是要跟着那个光走。 嗯， 所以他为此感到非常懊恼。对， 所以因为回首马条这一路的音乐之路，你觉得自己走的算是很顺的吗？ 我不去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顺不顺根本不是我能决定的。 嗯， 是一个大环境来决定的，所以我在这里边就好好做我自己的事儿就行了。 我问这个问题是觉得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你也像这个向日葵一样。好像对于很多人而言，马条就是天生会唱歌，而且唱歌很好，天生会创作。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样的忧愁，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只有自己才懂。 对对对对。 嗯，这一路自己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哈。 我个人从来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好或者不好的东西。我觉得一切随缘最好吧，就随缘。它应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生活给你的，无论是坎坷也好，还是一帆风顺的这个坦途，都是你应该得到的。 这种心态是现在才有的，还是 很早就有了？ 很早之前就有了。 对，因为这就是生活，生活会不断的鞭打你，然后再给你一块糖。对， 嗯，因为现在马条也是有自己的孩子嘛，我觉得是不是有了孩子之后，自己的状态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会。我从来没觉得我会为某一个人去特别着急的赶飞机往家跑，这个，但现在有了他就是这样。对，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除了可以听到马条在现场当中唱给大家很多好听的歌曲之外，也可以听到一些你曾经可能忽略的很好的作品。 嗯， 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叫《无想》，当时是失眠的时候创作出来的吗？ 对对，因为睡不着，而且谁也不相信。对，一会儿这家响了五下，一会儿那家响了五下，都不在同一个时间点上。 有一段时间特别爱买这样的钟表。 对，所以真的不知道该相信谁，是 A 说的对还是 B 说的对。 然后就创作出来这样的《无想》。 对对对，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真实的呐喊，就失眠的时候大家都会喊我快疯了，我快疯了，真的没办法入睡了。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当中的那个当当当当五声，你自己演唱那一部分，感觉又帅气又洒脱，然后同时又是没有感情的。 对对对，它是一个迷失的一个状态。 嗯， 因为它里面有一句歌词叫我感觉我已经不是相信谁的问题了。对，我快疯了。 所以你在处理唱这个当当当当这五下的时候，你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怎样的？ 就是木讷 木讷 啊，让自己陷入到那个状态里。对， 就既有感情同时又是很抽离的这样的 状态。对对对对对。

花呀花，我花想你。你的家渐渐清晰，篝火还在燃烧，我那一颗热乎乎的心却忽然平静。是我清醒了酒，还是我要对你说的话，这一路你全部说完。明白我自己，无论我见不见你，你都没在我心里。我笨拙的嘴，如果真的和你相见，却不知该说什么。旋转的阿特雷斯犹如这旋律的篝火，你舞动在我眼里。我调转船头，沿着我来时的方向，划呀划，我离开你。你的家渐渐清晰，热乎乎的心却忽然平静。是我清醒了酒，还是我要对你说的话，这一路你全部说完。我明白我自己，无论我见不见你，你都 马条现场演唱的一首《篝火》。提到篝火，觉得可能有些人会想到很热情，非常有激情的画面，就一群人围着篝火跳舞啊、唱歌呀、喝酒啊，很快乐。但这首歌曲当中营造出来的是一种静静的、温暖的、淡淡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对，它其实是一个怀旧，对，怀旧。然后这种情感，我觉得只有西北的那种。西北的文化里边有一种很含蓄的东西，就是他把一些特别美好的东西用语言表达不出来，尤其是爱情，对，所以他远远的看一眼然后就离开了。 所以我想象当中，如果是关于爱情的话，我想的啊，一对小情侣然后围着篝火，女生呢把这个头靠在男生的肩膀上，两个人就淡淡的看这个篝火燃烧，然后目光当中或脑海当中浮现出各自不同的画面。你做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画面感？ 我没什么画面感，就是一个人喝多了想去见自己心爱的姑娘，结果走到跟前了 这么直接， 对，掉头就回去了。 这首歌曲《篝火》内也是收录在第四张专辑去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当中。 对对， 这张专辑呢就叫做《篝火》。这张专辑好像还挺有意思的。 对，因为这张专辑是我认为我四张唱片里最温暖的一张。对， 我刚刚用有意思这三个字你认同吗？ 我不知道你要表述的是什么，什么是有意思。 这张专辑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对于音乐人或者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的话，你精心做一件事情，然后好容易都觉得做好了，大功告成了，突然之间一下子 什么都没有 啊。对对，你说这个我想起，对，我这张唱片真是命运多舛，录了九首歌，录了一年，结果文件全部丢失，然后硬盘打不开，到中关村花了很多钱还是打不开，那些高手都打不开。 这个画面对于上班族而言，就是你辛辛苦苦写的一天的 Word 文档， 不是一天，是一年 啊，一年的 Word 文档。 对对，没了。 删除的时候就关的时候没有保存，一下子全都没有。 对，没有备份。对， 所以那时候的心理落差应该非常非常大吧。 对，就是觉得命运特别容易给你开玩笑，然后捉弄你一下。 嗯， 打击真的特别大，它不是钱的问题，它是你当时的那个灵感，好多灵感全没了， 就心血， 而灵感你是找不回来的。 对 对，钱丢了可以再挣回来，但灵感丢了很难再找回来。 会对你精神上造成一些冲击吗？ 对，就是精神上的这种刺激特别大。但是后来我也平静下来了，我觉得可能正是因为这样吧，你最在乎的一些东西就会特别让你伤心，特别让你难过，那你只能把它捡起来再往下走，你不能因为难过和伤心你就不做了。对， 那从难过伤心到重新拾起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走了多久？ 走了四年嘛，然后第一年白费了，第二年又重新录，慢慢录慢慢录，我从12年年底就差不多录完了吧这一张唱片，但真正发行的时候都2016年了，这四年真的是很折磨人。所以大家有时候听到这几分钟的东西，其实是我们音乐人很多很多的心血在里边。对， 嗯， 所以其实很多人有时候跟我们聊天就是，哎，你帮我做一首歌吧，很简单的。我这样的人我就想一脚把他踢出去。音乐做音乐很难的，很麻烦的。对， 不过也是这样的过程让重新再回来以后再制作再录音再创作的时候，然后突然发现又有一些新的灵感。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唱片里录制的过程当中诞生了像傻瓜篝火这样的歌。对， 刚才我们听到了篝火，接下来我们能不能现场再听一下傻瓜这首歌曲？ 好好好 好好， 那个傻瓜可以，你这有那个什么？ 好，因为这首傻瓜它其实编曲来说是比较复杂的，我觉得如果我们单用吉他来表现的话可能相对比较单一，所以这首歌曲我们可以伴奏带和吉他一起来。 雪要散了，

这首《似水年华》去年呢也是很多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一首歌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走进我们这间 Live House 的方式，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进入之外呢，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通过视频的方式进入。当然各位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全程的视频直播了。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马条。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似水年华》也是去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篝火》当中的一首歌曲。那这张专辑我们前面也是聊到了，其实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啊，一路走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有人说这张专辑跟马条的前三张专辑相比较起来，它显得流行一些了，流行化比较浓，是这样吗？ 嗯，可能吧。因为我说了这张唱片特别温暖嘛，温暖的话就不能太燥了。 嗯， 所以可能他会，大家会觉得他比较偏流行一点，但其实这个我觉得无所谓啊。我觉得流行音乐里面也有很多非常好的东西，非常经典的东西。对，我一向不是特别排斥所谓的风格，我也不会介意大家用什么东西，只要是好的东西就可以。我不管它是流行的还是古典的，还是摇滚的，还是非主流的，这个都不重要。 所以你怎么看待标签化这样的一个事情？ 标签，它我觉得就是一个归类名词。 嗯， 比如说某一些人属于什么类型的，某一些音乐属于什么类型的，它都是为了归类方便才起了这些名字。但真正在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只要遵循自己的灵魂， 嗯， 对，你怎么用都行。 所以对于马条而言，可能一开始有些人以为你是民谣诗人， 嗯， 后来发现哎，这是唱摇滚也是非常带感的， 嗯， 然后再发现有些歌曲还是偏流行的， 嗯， 你是怎样都可以。 对，我觉得你还是那句话，你遵循自己的灵魂， 嗯， 就像你说话的音色怎么样，口音怎么样都不重要，只要你不说假话就行了。 说到口音这一点，依然是哈，来北京已经24年了，还是能听到家乡的口音的那个感觉在的。 对，我特别为自己的口音感到骄傲， 嗯， 而且我希望那些有口音的人，你们千万要自信一点，千万别走哪都学那个地方语言，这其实特 low， 就特别没有自己的主见。对。 嗯，来到北京24年，你现在回家乡的次数多吗？ 回，经常回。 嗯，现在刚才也是说到这个北京好像来说也是飘的状态， 嗯， 回到家乡也是一种飘的状态。 对，也是一种飘的状态。 但是两座城市对于你而言现在应该是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吧？ 城市都是一样的，都是钢筋水泥， 嗯， 都是一样的，而且晚上都是霓虹灯，马路修的也是一样的，这是我们的特色啊。 现在回到家乡，你还会看到一些家乡的 live house 当中的一些表演什么的吗？ 有时候会去乌鲁木齐，有一个在我家乡也有一个半 live house 吧，可以说是。对， 嗯 嗯，周末的时候会有一些原创的乐队在那演出，平时依然是这种莺歌燕舞。对， 那他们的风格是新疆的那种风格还是？ 不是 也是流行化了。 在新疆满街都是汉族人。嗯， 啊， 对，所以大家对新疆有的时候不太了解。对， 嗯，刚才我们听到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也有一首歌曲是大家很熟悉，嗯，然后每个人都会唱的一首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把这样的一首歌曲进行自己的翻唱，然后收录进来？ 这是对王洛宾先生的一个致敬吧。 嗯， 对，因为我非常怎么说呢，特别特别敬佩他，一个人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跟音乐作伴，一辈子陪着他，无论遭受多大的这种艰辛痛苦，他始终抱有一种特别乐观的这种信仰，那就是音乐。嗯，所以王洛宾一生非常非常坎坷，遭遇了很多这种常人不能想象的一些苦难，但他依然非常乐观。他老年的时候依然在不停地搜集整理和创作这些西北的这民间歌曲。 嗯 嗯，包括在那遥远的地方是他最经典的一个，所以我翻唱只是向他表示一种敬意。对， 好的，那么接下来如果大家都会唱的话，我们跟着马条一起通过广播通过调频来合唱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 今天也是确实状态不太好哈。 对， 没有关系，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带来的歌曲。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跟着唱。 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本期节目当中，当张靓颖演唱林宥嘉的《天真有邪》时，欧阳娜娜在一旁专注地伴奏大提琴，将整首歌曲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湖南卫视综艺节目《声临其境》正式开播，这是一档原创声音魅力竞演秀，观众要先听到演员们的声音，他们现场配音的作品，再看到本人，让观众去关注声音层面的演技，让配音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在第一期的节目当中，赵立新、周一围、潘粤明、张歆艺的表演可以说是圈粉无数，魂断蓝桥、甄嬛传等片段的配音都让观众印象深刻。那么今天晚上第二期声音大秀即将上演，唐国强、张铁林、陈建斌和宁静四位嘉宾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声音盛宴。同样在今晚，东方卫视《天籁之战》第二季将迎来总决赛的终极之战。在之前的赛事当中，李光、刘向松、张梦雨、耿思翰四位素人挑战者晋级了总决赛。本期节目中，四位素人挑战者将从天籁唱将莫文蔚、费玉清、杨坤、华晨宇、张杰当中分别选择一位作为搭档，两两 PK。谁能一战成名，登上天籁之巅？或许更多考验的是选手临场的状态与发挥。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到北沙滩的进京方向以及马甸桥到北沙滩的出京方向车多，此外五元桥内环方向也有事故，此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他被贴上音乐诗人、民谣诗人这样的标签，但他自己不以为然。他说：“我这个就是些风花雪月。”为了学吉他，他从克拉玛依来到了北京。人人都认为在新疆长大的他，歌里就应该有冬不拉、艾杰克、热瓦斧。但他说，这就是一把吉他可以表现的东西。有人说，马条，你找错了地方。有人说，会烧篝火的马条是高手。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静静聆听马条。 山都是理想，汗水都暗淌，我想我的家，谢谢我家，花儿为谁开， 18:34，无论你是从一开始就在我们这间 Live House， 还是此时此刻刚刚走进，欢迎光临九七四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在我们这间 Live House 当中表演的这位嘉宾呢，是马条。前面我们听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也是聊到了四张专辑当中的三张，唯独有一张我们没有聊到，就是《高手》这张专辑。很多人很喜欢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歌曲，接下来我们就请马条带来他喜欢的一首歌曲。 这歌叫《怪不得你》。你说你要回到这地方，回到我身旁，我一直在这里等待，已过许多年，可能是你悠然关怀，舍不得离开，可能生活早已在改变，变得与我无关。想一想过去的好时光，总在我身旁， 看一看今天的好生活，离幸福太远，可能生活早已在改变，跟着与我无关，可能已有人关怀，跟着与我无关，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我们过去的记忆， 岁月变迁，情感流逝，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那些我们过去的记忆。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怪不得你。再度的欢迎各位通过广播收听我们今天直播的同时，也可以通过视频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画面。各位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进行视频的收看，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全程的视频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是马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自己的音乐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怪不得你，其实是我们怎么讲啊，应该说官方的说法是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高手当中，但实际上这张专辑是早在九几年就录好了是吗？ 对，99年就录完了。对， 嗯， 但一直因为很多原因吧，没有发行。对， 嗯， 所以这首怪不得你也是最早来北京大概95年的时候创作的。对， 当时是经历什么样的故事吗？ 95、96吧，没有什么，就是觉得一切很多东西其实都不能怨天尤人，就应该怪自己。对，就这么一个状态。嗯 嗯，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歌曲其实现在回听起来非常的厉害，因为有些高音部分啊， 啊对对对， 还有一些那种反复的这个吟唱的部分，回听起来感觉非常的棒。这可以算是你个人当中最好的一张专辑了吧，最佳状态一张。 那会儿特别年轻，然后嗓子都是那种的特别青涩，不像现在里边都是烟头酒瓶盖子。对， 以前可能是通过高音或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内心的所思所想，我觉得现在是浅吟低唱反而就把故事感带动出来了。今天也是请来的马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刚才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怪不得你，接下来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吧。你自己创作了那么多的歌曲，有没有哪几首是你自己最喜欢的？ 嗯，我觉得每一首吧，只要我把它放到我的唱片里，我基本上都非常喜欢，它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对， 下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你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在路上不断的进行现场表演，民谣在路上的时候。 对对对，啊对，榕树下 是吧？这首歌曲呢，在那段时间反复的吟唱。 对，这首歌当时促成了我们民谣在路上从09年一直演到12年吧， 嗯， 演了好上百场的全国各地。 这首歌你当时唱了多少遍？ 我唱了几百遍吧。对， 现在听还有什么感觉吗？ 依然非常亲切，因为它代表了那段时光，那段特别苦涩的那段时光。 榕树下， 那年萤火虫一样飞舞盘旋，每道光的背后是怎样的世界？榕树下，那年谁其实都在谁的身边，闭上眼的云端却是秋千。 有个枝头，将青春安放。那年榕树下，我们亲手种下快乐忧伤。要风穿过发梢的那一种飞扬，榕树下那年，萤火虫一样飞舞盘旋。刀光的背后是怎样的世界？榕树下那年，谁其实都在谁的身边？闭上眼的云端，却是秋千。上演的云端却是秋千，也许只字片语，一个不经意的标点，都能送给曾经些许温暖。 榕树下会发生很多很多的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今天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进行广播收听之外，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上北京时间或者是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画面了。有的时候在听马条唱一些抒情的慢歌的时候，会觉得你可能会是一个伤感的人，你是吗？ 是的，非常敏感，也非常容易伤感。对， 你伤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就我看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就从第15分钟吧，一直哭到结束。 因为大家印象当中，马条是那种大高个硬汉，在舞台上可能非常摇滚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柔情绵哈。 那内心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绝大多数都是 B 型血。都是感觉都是双鱼座的，都特别多愁善感。对， 马条的音乐路上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而且有很多歌曲呢都是跟过去的一些事情有关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遥远的精彩。谁还没有过精彩的时候？距离你有多遥远？我们来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吧。 往前走，去往下一的一站，给了我的破吉他不是没有终点。应有 好听，很大感的一首歌曲，遥远的精彩。当时怎么写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想到了什么吗？ 就是演出在路上碰到了很多非常非常可爱，然后又难以忘怀的一些人。他们特别热爱音乐，所以我每到一地， 我就想把这种感觉写下来，然后就写了这首歌。它里面有一句歌词叫把什么的一瞬凝成永恒，其实就是照片， 嗯， 对吧，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把这个照片都保留着，所以大概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再回头翻这照片再看，非常有感觉。 你是一个爱看老照片的人吗？ 啊，会对。 然后会跟别人讲述吗？还是就自己一个人默默的翻？ 那、啊、也会翻，也会给人讲述。如果旁边有人的话， 我以为你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哎，不， 就话很多。 对对对，有时候对话特别多。 这样的一首遥远的精彩呢，也是会让大家想到不同的阶段哈。你是一个很爱现场表演的一个人是吗？你爱现场吧？ 我喜欢，我小的时候就感觉特喜欢表现自己。对， 小时候是什么样的？ 不知道吗？反正有机会就嚷嚷，就人越多越来劲儿那种。 我记得你在新疆的时候曾经组建过一支乐队 啊，对，那会儿乐队叫穿山甲 啊。当时本来想自己做这个吉他手的，后来因为不太会乐器，所以做了主唱。 对，做了主唱，对。后来发现唱的又不是自己的，特别尴尬。对，后来就来北京。 很有意思，就回看每个人成长经历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小时候的某一些这个定格的画面，成为了现在日后的一个自己。 对对对， 嗯， 有很多东西可能都是命里在一直在推波助澜嘛。把你往这条路上赶，但这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你自己不知道。 嗯，今天我们请来马条在节目当中，除了跟大家演唱自己的作品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听一听很多好听的歌曲。这些歌曲呢你曾经可能忽略过，但是现在我们再重新的回顾一下，你会觉得很有感觉。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这个情绪可以延续刚才我们所说的内容，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未来的人生未来的状态是怎样的，那种猜想的过程很美好。这首歌就叫猜想。 假如我明天早晨醒来发现身边躺着的人是你，假如我50年后早晨醒来发现身边躺着的是你，这是我的生活，没什么值得炫耀的。假如你明天早晨醒来发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画面感非常非常的丰富，我觉得跟歌词有很大的关系。假如我一觉醒来的时候，发现身边躺的人是你，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情和心情啊。但是紧接着又唱，假如五十年之后一觉醒来，发现身边躺的人是你，又是怎样的画面。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猜想。你当时写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就是一种怀疑吧，然后在怀疑之后又非常坚定。就可能觉得世界上没有爱情，但其实是有的，是自己没有找到而已。 你其实应该，你应该是一个很相信爱情的人吧？ 对，我很相信爱情，但是，也总会受伤吧，对。 就像看我们直播的这位念这位朋友说，以前单身的时候老听条哥的歌曲，恋爱的时候呢反而不怎么听了，感觉有点伤感。婚后渐渐的又开始听歌，然后刚才听到这首猜想的时候，特别特别有感觉，以前所有的回忆啊，那些画面啊，全都回来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请来了马条，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继续把这种情绪往下延续一下哈。下面这首歌曲呢，叫做《寂寞有多长》，每个人都有寂寞，你寂寞的时候会怎样？听听这首歌曲吧。马条带来的《寂寞有多长》，今天晚上此刻18:56，希望各位都不会寂寞，希望各位这个周末都是很开心的状态。再度的感谢今天马条做客直播间当中，分享自己很多好听的歌曲，也是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唱给了我们很多好听的歌曲。真的要跟大家说，在现场你看马条弹吉他唱歌的样子很帅很迷人。如果你在路上没有时间听，只有时间听没有时间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欢迎各位回去回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回看方式呢，依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就可以看到我们全程2个小时的回看了。他的手，再度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974 Live Show。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明天同一时间974 Live Show 咱们不见不散了。我是泽华，谢谢马条。 谢谢大家，再见， 拜拜。 的好奇，我怎么好意思他在你跟前说耶，怕我的牛羊没有他家的多耶，我怎么好意思他在你跟前说耶，怕我的牛羊没有他家的多耶。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噔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看我如今已过了六十多，想起他问我的眼神真让我心痛，我已没有了下一样的体魄，我已丧失了波涛汹涌。 老北京年货大集于1月20日至2月1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举办，购买年货到农展，欢欢喜喜过大年。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2018年2月2日前至北京银泰中心101北京国贸商城乔福芳草地丰台。